我们将以实际军事行动来向美国发出严正警告。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司令官金洛谦大将的发表。正如业余所声明的，我们朝鲜人民军战略军为了压制和牵制关岛的主要军事基地，向美国发出严正的警告信号，正在慎重地研讨一项以四枚火星12型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的同时发射来对关岛进行包围轰击的方案。美国正在对我国施加全方位制裁和军事威胁，来造成其达到最严重的程度。对此，我们通过昨天发表的战略军发言人声明，向美国发出警告，以使其足以明白。但是，美军最高统帅因一直窝在高尔夫球场而连形势的走向都搞不清楚，又放出糊涂妄言，说什么是火焰和愤怒等，刺激我国火星炮兵激昂的神经变得更加锐敏。是他们难道还没有正确地解读出我们的声明？与这样一个不能做理性思考的老糊涂虫就不会有正常的对话，所以要靠绝对实力来加以整治，这就是我国战略军官兵的判断。我们这次所要采取的军事行动措施将成为一种制止美国在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的狂态的最有效的处方。我国战略军火星炮兵都充满决心，要通过这次对准美帝国主义者侵略基地的包围轰击，来向世界再次大大显示已经壮大和发展成为朝鲜劳动党可靠的核武装力量，世界最强的打击军种的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可恐可怕的威力。我国战略军还在慎重地研讨这一项，向我国人民公开这次将要针对美帝国主义者侵略基地所采取的历史性的包围轰击关岛的方案。这一特例措施的目的在于给我国人民增强必胜的信心和勇气，还让他们正确地认识美帝国主义者可怜的处境。我们要发射的火星12型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将飞过日本的岛根县、广岛县和高知县上空，飞行射程 3356.7 公里 ,1065 秒钟后，最后着落到关岛周边30到40公里海上水域。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将到8月中旬为止最终完成一项对关岛包围轰击方案，来呈报给我国武装力量总司令官同志，并在发射待命状态下等待命令下达。我们继续注视着美国的言行，